群岛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七咸道南去红隧同埋观塘方向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大涌口路。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弥敦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众芳街一段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一带车多。咁至於較早前喺觀塘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已經完成，觀塘道喺旺角方向近牛頭角蟹村公園一段慢線已經解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龍，干諾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橋面來回，紅磡繞道都會海日去尖沙咀，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同埋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根据统计，开心日报开心谜题胜出率最高嘅系杜文慧。 众望所归，永远留低，多谢。 叮当码头仲有黄桂林， 追到贴，追到贴，追到贴啊！追啊追啊！ 你行开啲啦。 其他主持仲有陈淑兰， 哎，我都赢过噶。 咩啊？港姐冠军啊？ 都叫赢过啊！ 开心谜题，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都有得玩。 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6月5日星期六早上嘅11:07，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啦。今朝早有陆宇光、谭永辉咁啊，同大家主持呢一个十万八千里节目。现时气温咧系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o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拍档。 早晨啊，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好，我哋系一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啦。咁啊，除咗讲一啲即系大家喺国际媒体都会睇得到嘅一啲嘅国际大事之外咧，咁啊，其实国际各样嘅事情都系我哋嘅留意嘅范围啊。喂，每年去到差唔多呢啲时间咧，五月尾啊，大概6月頭到咧，我就好关心一样嘢，我都唔系第一次喺节目度讲嘅，就系咧。嗰啲嚟自南亞地區啊，包括最主要巴基斯坦嚟啲芒果咧，今年嘅情況如何啊？因為我好關心咧，佢哋譬如話過去嗰段時間雨啦，以往就即係雨對佢哋嘅影響啦、收成啦、農民嘅生活係點樣啦？咁啊，近兩年咧就係個疫情啦。 嗯， 咁人對呢個芒果，你有冇食過啊？ 唔係咁講開，你好關注呢個巴基斯坦嘅芒果咧，其實有幾特別咧？ 好甜咯，佢有個名叫 Honey Mangoes， 咁咧就往年咧差唔多啲時間咧就見到一箱箱咧就會運抵啦。最初香港唔係好多地方嘅，咁就有時有啲食咖喱嘅。店铺又寄卖一下啦，咁好似唔知系咪即系个市场越嚟越大，咗多人留意到咧，佢嘅价钱又可能比吕宋芒或者应该平啲啲啦，平均计，咁但系都唔系话即系最平嗰种芒果，咁但系咧就多人去食过，又觉得几好食，咁又见到好多少数族裔啲铺头咧都有卖啊，咁啊年年差唔多时间，佢有限即系月份有嘅咋，咁啊旧年咧又见到都有。咁但系咧，睇翻啲報道，因為疫情咧影響咗飛機啊，咁、可能有啲飛機咧，即系都飛唔到走啊。喺巴基斯坦，即系佢種咗出嚟，但系出口唔到。咁原來咧，佢舊年咧個總出口量咧跌咗一半啊。即系呢啲咁樣嘅芒果，咁喺有啲都嚟得到香港，但系個量可能係少咗都未定啊。 咁所以各位聽眾咧都可以喺香港度留意一下呢啲嘅巴基斯坦芒果啦。我都留意過一啲嘅報道咧，就形容呢啲巴基斯坦芒果係。芒果王啊，即因为佢嘅甜啦，佢嘅特别之处啦，咁令到大家都鍾意呢隻嘅巴基斯坦芒果。咁唔单止香港有啊，咁其实呢啲嘅巴基斯坦芒果呢都仲运咗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到买㗎。咁有啲地方呢就更加附送一啲呢或者好豪华嘅一啲服务享受添喎。 係有啊，因为佢搭唔到飞机走㗎嘛，咁就陆路走到去边呢，其中一啲地方去中东啦。於是乎今礼拜见到呢，原来到杜拜咧，咁有啲應該係商業即係商家啦，咁啊諗到話用林寶堅尼呢只嘅超級跑車嚟到送速遞呢個芒果俾你，真係好速啊嚇！仲要係個報道裏邊咧，即係講即係送芒果到嚟，除咗送俾你之外咧，仲俾個ride。即系兜转咧， 兜一兜风啊！ 系咁啊，坐下呢个林宝坚尼，咁都系一个噱头。咁就即系呢个系即系反映呢个商品喺嗰个市场嘅一啲嘅出路或者嘅受欢迎嘅程度啦。香港我琴日出次见到一栋啦，喺街道咧嗰啲批发地方嗰度见到，即系都有运嚟啦，开始。 我都睇过啲报道咧，就系话喺杜拜咧，咁就有一啲嘅巴基斯坦嘅超级市场咧，就做呢个林宝坚尼送芒果呢、這個。个嘅服务啦，咁个佢哋嘅负责人就话咧，就希望为啲顾客咧带嚟一啲嘅爱啦，吓，同埋一啲咁特别嘅一啲体验啊，咁好多啲一家大细咧就坐完一转林宝坚尼之后咧，都觉得好特别啊，呢个一啲细路就好兴奋啦，咁啊都见到佢哋咧就都好好卖啊吓，即系譬如其实都唔系第一年咧系做呢件事噶啦，旧年咧就试过有大概咧系1100盒嘅芒果咧就透过林宝坚尼咧就运送噶噃， 好嘢啊，咁就啊。芒果一粒细细芒果背后咧好多古仔啦，咁啊据闻佢以前都做过啲芒果外交嘅，即系送俾隔篱印度咁样，有时啊收好下咁样啊，不过人哋领唔领情系另外一啲事情啦。咁啊，每年当然啦，去到呢啲嘅月份咧，咁啊亦都有一个议题啦。咁就六四事件32年啊嚟到，咁啊今年嗰个我哋即系留意一下啦。譬如话外地嘅媒体啊，国际媒体嗰个焦点咧，其实都差唔多全部咧都系摆咗喺香港。咁我哋简单讲讲啦，譬如话土耳其嘅国营电视台嗰个媒体啦 ，TRT World 都系报道咗咧，六四悼念晚会嘅组织者周幸彤咧系被拘捕同埋扣留咗啦，咁都系报道话咧显示当局咧系坚决压止咧所有咧由悼念天安门镇压事件触发嘅示威。 BBC 英國廣播公司咧就係將尋晚維園咧就同往年嘅對照啊，咁就反映咧香港喺國安法底下嘅轉變嘅。 CNN 即係美國嘅媒體咧，亦都係訪問咗身在台灣嘅吳以開希啦，咁啊89年嘅學運其中一個領袖嚟噶。咁佢講到喺個訪問裏邊咧，都提到香港。咁啊，吳以開希就話咧，即係香港都變咗色啊，顏色個色。咁但係喺困境之中咧，都見到施嘅希望，就話近兩三年咧，西方咧都意識到咧對中國政策咧長久以嚟嗰個政策嘅一啲嘅失效，而家咧係處於一個咧係即係思考點樣去調整啦。咁記者都問吳以開希嘅，喂，香港啲年青示威者咧，系咪太过激进咧？吴以开希就回应咗咧，呢一种嘅论调咧，等于系批评翻佢哋，即系89年嘅学生咁样咧，嘅做法，咁就或者系反指呢一个强奸案嘅受害人着得唔体统一样，咁即系话咧个批评个焦点咧，唔应该系咧系示威嘅人。 而德國之星咧就話咧喺警察嘅警告同埋禁制維園燭光活動底下咧，香港人用唔同嘅形式咧去到表達未忘六四，包括咧就學生洗刷國殤之柱啦。喺銅鑼灣嘅市民咧就手揸住洋燭或者係咧係手機嘅閃燈，並且咧就係晚上八點幾嘅時分咧就自發默哀，亦都係播出咗早前咧就訪問過周幸彤嘅一啲片段。 另外咧阿拉伯媒體咧半島咧亦都係有報道啦，個標題咧就講到咧燭光晚會被禁，但係社運人士表示咧歷史不會被抹去嘅。咁喺圍繞住六四嘅周年嘅時間啦，咁喺今個禮拜裏面咧，當然都係即係國際新聞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嘅相關嘅事情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亦都喺六四32週年前夕咧發表嘅聲明咧，表示天安門嘅廣場咧已經係成為中國政府1989年殘暴行動嘅同義詞。北京當年嘅行動咧，係令數以萬計擁有崇高而簡單理想、追求人權同埋基本自由嘅人咧，係噤聲嘅。 咁佢又話咧，天安門事件同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嘅抗爭係相呼應，並且提到香港當局咧係禁止咗六四晚會。佢又強調咧，美國會持續同追求中國人權嘅人站在一齊。 中國外交部咧喺今個禮拜咧，當然喺記者會嗰度咧都多次被問及相關嘅話題啊。咁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咧喺六四當日咧喺例行記者會上面咧就係重申啦，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嘅呢一場政治風波，中國政府早有明確結論，就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嘅聲明咧係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嘅。 汪文斌亦都话咧，美国应该揾镜照下自己先啊，咁睇下自己嘅人权问题嘅劣迹斑斑，咁同埋咧就话咧，美国嘅人权劣迹亦都系铁证如山，有乜嘢资格去到教训人？ 汪文斌喺早一啲即系早几日咧，另外一个嘅即系回答嗰度咧，都有提到咧，即系当然中国官方对呢件事件咧系早有定调啦，咁但系亦都系即系着眼咧，即系中国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嘅一啲经济上边嘅变化、人民生活嘅改善等等嘅。咁当然啦，呢啲嘅嘢亦都喺国际媒体咧，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咧，近期都有个报道，即系留意中国年青人一啲嘅即系喺一个即系新嘅。生活改變咗之下呢一啲嘅變化啦，咁好多方面嘅報道啦。咁另外今個禮拜好多嘅焦點呢，喺國際媒體嘅焦點呢，都係落在喺呢以色列嗰度。 以色列反對派組閣， אני מודיע היום שבכוונתי לפעול בכל כוחי 統一右翼聯盟領袖貝內特 יחד עם ידידי יאיר לפיד 宣布有意同中間派領袖拉皮德組成聯合政府，话要令国家重回正轨。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贝内特， 话 佢发放仇恨同分化嘅方言同口号。就喺祖国限期前最后一刻，拉皮德致电总统，通知成功组阁。街上有民众集会庆祝， 以色列嘅政局咧，近两年都可以话系都几唔稳定啊，因为就两年之内做过四次嘅大选，咁但系四次大选咧都未有单一政党可以攞到绝大多数嘅议席。头三次大选之后咧，都未有政党可以组成内阁啦。咁第四次啦，会唔会有人组阁成功咧？咁头先声带都听到啦，咁就以色列嘅在野阵营系达成咗一个嘅协议，就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咁如果真系成功上台嘅话咧，就代表住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就要结束佢长达12年嘅任期啦。而今次咧嗰个嘅关键之处咧，就头先声带都听到，就在于咧右翼政客咧呢个嘅贝内特做咗所谓造王者。 贝内特咧就系统一右翼联盟嘅领导人啦。咁贝内特咧同意咧系加入咧由中左翼嘅政党未来党嘅领袖拉皮德牵头组成嘅联合政府。咁呢一个嘅联盟咧，数落都有八个嘅政党嘅。咁除咗统一右翼联盟啦，未来党头先提过啦，咁另外就有一啲中间派嘅叫蓝白党、左翼嘅工党，咁一个相当阔嘅政治光谱啦。咁加加埋埋咧喺国会占嘅议席咧就61席，刚刚咧就系120个总数里边嘅啱啱过半啊。 睇翻今次咧呢个嘅右翼嘅政客贝内特咧，今日现年49岁啦，咁就曾经喺以色列军队里面服过役噶，父母系美国人嚟嘅，因为亦都做过咧内塔尼亚胡嘅幕僚啊，咁甚至咧有啲人形容为咧内塔尼亚胡嘅徒弟添，立场咧就当然系右翼啦，咁所以咧今次佢肯同中间同左翼嘅政党组成政府咧，都成为咗大家嘅焦点啊。 咁啊，当然啦，这个消息嘅震撼之处，第一即系我讲紧有機會咧嚇踢阿內塔尼亞胡落台啦，從某個角度去睇咧，就係嗰個震撼之處就係一啦。第二咧就係大家都會留意，即係譬如話同巴勒斯坦方面嘅關係啊，啲衝突咧，會唔會有一啲政策上嘅大嘅轉變咧？咁啊，有一樣嘢就必須要指出，就係咧一個咁闊光譜嘅聯盟咧，其實除咗話想共同逼走呢一個內塔尼亞胡之外，仲有啲咩共同之處咧？可能真係唔係幾數到，即係冇乜共同嘅理念。至於即係話一個咁樣聯合政府能唔能夠，即係當有一啲唔同意見嘅情況之下，會唔會有人退出咁就瓦解咗咧？咁就可能係幾脆弱都未定。 根據今次呢個聯合執政嘅陣營嘅一個協議啦，咁總理嘅任期咧一個特別嘅安排噶，咁就係頭兩年就會由貝內特做總理啦，之後嗰兩年咧就會由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咧去到接任總理啦。所以咧呢屆嘅聯合政府如果上到台嘅話咧，可能會先後出現兩名嘅總理噃。 冇錯啊，如果上到台，同埋如果做到超過兩年，咁就排第二嗰個咧就有機會做啦嚇。咁但係就撐唔撐得到咁耐。咁另外頭先。因为数过很多不同的政治光谱里面的以色列的政党，值得留意呢，就今次亦都是包含了这个联合政府里面包含了以色列阿拉伯政党 Ra'am。咁呢一個嘅 Ra'am 嘅政黨咧，就係會加入呢個聯合政府咧，就聲稱咧係希望將阿拉伯人嘅聲音咧帶入去以色列嘅內閣，為阿拉伯人咧係爭取多一啲嘅社會同埋經濟利益啦。咁但仍然咧有相當嘅巴勒斯坦人啊，同埋其他嘅阿拉伯政黨咧，就批評呢一個 Ra'am 就指佢哋咧背叛者噃。 咁頭先我哋都講啦，咁呢個聯合政府如果能夠上到台啊嘛，咁有啲咩條件呢？係因為咧呢個嘅組建方案係需要國會去到批准嘅，咁否則咧又要再大選過啦。咁而家咧就見到內塔尼亞胡咧就發緊功啊，有啲報道話咧就係話佢正喺度遊說緊呢個執政聯盟裡面嘅右翼議員去到反對呢個聯合政府上台。咁有啲分析認為咧，其實內塔尼亞胡咧都仲有機會咧真係扭轉劣勢嘅，因為咧其實頭先都講啦。咁啊，國會咧，呢個執政聯盟只係咧剛剛好過半啫，只要有一兩名嘅議員咧就轉態嘅話咧，都可能令到呢個執政聯盟無法上台嘅。 咁啊，所以而家好多嘅新聞嘅標題咧，都係講緊類似係勢將啊、極可能啊，咁樣就有一個變局嘅可能啦。喺以色列嚟講，嗱，即使內塔尼亞胡咧喺今輪咧即係落台啊，但係佢所領導嘅尼庫德集團咧，響以色列嘅國會咧，仍然都有30席。咁有分析咧，都係講到咧，內塔尼亞胡咧都可能千方百計咧。用啲打擊啊，或者分化手段咧，嚟到去即係整散呢一個嘅聯合政府啦，咁啊造成一啲嘅政治不穩，咁令到利庫德集團咧又可以即係喺一個不穩嘅情況之下咧，就揾翻一啲嘅控制都未定啦。 而同呢個嘅巴勒斯坦關係方面咧，咁頭先都講啦，貝內特咧係右傾啦，甚至有啲人話比內塔尼亞胡更加右添。咁不過咧，就係、雖然咧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而家有一個咁樣嘅執政聯盟啦，咁所以咧就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讓啊貝內特去到順，即係好盡咁去發揮佢嘅右翼立場咧，亦都未必啊。有啲人都認為咧，新政府可能會迴避以巴政治解決方案嘅議題，亦都唔會話即係積極咁去推動兩國方案啦。 咁啊，與此同時咧，今個禮拜咧，亦都係以色列咧方面咧選出咗個新嘅總統啦。咁當然呢一個嘅職位咧，都係一個即係儀式性啦，或者象徵性嘅禮儀嘅角色為主啦。好啦，我哋即係講到相當多嘅即係以色列嘅政局，今日仲會跟進落去，因為個變化咧都係相當多變數。另外一個咧，今個禮拜相當值得留意咧，就喺丹麥啊，歐洲嘅一啲嘅國家咧相關啦，又同呢一個咧係美國相關，咁就話咧美國中情局嘅前僱員啦，斯諾登咧曾經喺2013年嗰度爆料噶嘛，就話美國國家安全局咧係進行呢個廣泛嘅電話監聽啦，監聽嘅對象咧包括埋呢一個德國總理默克爾啦，當時嘅美國總統就係奧巴馬咧，係令到奧巴馬政府都係相當尷尬，咁奧巴馬本人都係受到批評啦，白宮亦都冇否認啦，咁但係就承諾咧係會停止監聽。 咁但系咧，即系隔咗八年嘅时间咧，亦都有再有报道咧爆出咧，当时美国系点样监听默克尔？咁美国据报咧就曾经利用同丹麦情报机关咧合作嘅关系咧，就对包括默克尔等等嘅欧洲政客咧进行一啲嘅间谍嘅监听嘅。或者活动 咁而当时嘅美国副总统啊，就系今日嘅总统拜登啦。咁而拜登咧就正正会喺今个月稍后嘅时间，十号到十六号咧，就首次以总统嘅身份到访欧洲，出席 G7 七国集团峰会。咁所以咧，今次嘅报道出街之后咧，咁啊，包括默克尔啦，同埋法国总统马克龙啦，都要求美国同埋丹麦咧作出解释噶。 丹麦咧系有个公营广播机构叫丹麦广播公司啦，咁上述讲嘅报道亦都系丹麦广播公司发表嘅。报道讲到咧，美国国家安全局咧喺2012至2014年间咧，用丹麦嘅水底信息电缆网络嚟到去监视咧，包括德国啦、瑞典啦、挪威同埋法国一啲高级政客同埋官员嘅活动嘅。 嗯，咁同埋咧就系监听嘅人士咧，咁除咗头先讲嘅默克尔之外咧，仲有时任嘅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啦，同埋之前嘅德国反对派领袖施泰因布吕克都系目标嚟噶。咁所以咧，亦都见到咧，今次嗰个嘅美国监听嗰个范围咧系都几广泛。 咁而现任嘅丹麦国防部长布拉姆森咧就表示不能够接受咧一啲有组织窃听亲密。盟友的行径啊，咁报道涉及的时间咧，当时呢一位嘅丹麦国防部长咧，佢系未上任嘅。 咁其实咧，拜登咧，咁啊，而家就即将要到访欧洲啦。咁其实佢都曾经承诺要修补美国同盟友嘅关系噶嘛。咁有啲分析就话咧，呢个 G7 峰会稍后举行啦。原本拜登就系希望可以展现翻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嘅政策，同埋说服佢嘅盟友咧，美国系一个可靠嘅伙伴啦。咁但系睇嚟而家咧，呢个报道都可能令到拜登嘅一个同盟友嘅关系咧受到打击啦。 好，讲咗好多唔同嘅话题，我哋又转转个话题啊。 Our thoughts are with Tecumloops Tiswipmuk First Nation and with all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cross Canada. Sadly, this is not an exception or an isolated incident. We're not going to hide from that.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e truth. Residential schools were a reality, a tragedy that existed here in our country.And we have to own up to it.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咁就讲到咧，系加拿大咧原住民嘅学校嘅遗址咧，发现咗好多儿童遗体嘅事情啊。 咁我哋咧就今个礼拜嘅人民足印环节咧，就揾嚟喺加拿大嘅传媒朋友啊，就系陈善仪讲下呢一单嘅新闻嘅。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上星期，加拿大 BC 省 Kamloops 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宣布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嘅遗骸，消息震撼国际社会，令国民不得不正视加拿大针对原住民嘅文化灭绝政策，重新面对百多年嚟大众不愿提起嘅历史伤痛。19世紀末加拿大聯邦成立之際，聯邦政府同天主教教會創辦原住民寄宿學校，並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目的是同化原住民人口。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庭，流散到各地寄宿學校集中接受教育。他們被禁用自己的部落語言和習俗，只能夠講英語或法語，學習白人眼中文明的言行。他們被隔離，遭受身體和精神上多重虐待，性侵犯因間成因，同學突然失蹤，甚至要親手為同學挖掘墳墓，更加是原住民幾代人的公開秘密。事發在 Kamloops 的寄宿學校運作近80年，是加拿大寄宿學校系統中最大規模。215具原住民兒童的遺骸，事實上不過是冰山一角。一直到近年，寄宿學校幸存者開始鼓起勇氣，公開講述他們的經歷，對加拿大政府展開訴訟。聯邦政府亦因應成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應對排山倒海的申訴。委員會5年多前公布原住民寄宿學校的調查報告，詳細披露原住民兒童在這些學校遭受的殘酷對待，指出至少有4000名兒童因虐待和忽視而死亡。 但由于教会和学校疏于管理，没有完整记录，受害人数无法确认。据不完全统计，直到1996年最后一间寄宿学校关闭，共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迫入读寄宿学校，估计被虐待致死的学童实际超过5万名。原住民世代面对文化灭绝政策、土地掠夺，自杀率是一般人的三倍。真相及和解委员会过去提出的数十项和解建议，至今只有少数真正落实，显示加拿大系统性种族主义倾向和行为始终未有消失。维系消息传开，加拿大各地原住民领袖积极联同不同的志愿团体整理数十年来失踪儿童下落，希望将遗体归还给家属。历史学家亦都积极追寻旧档案，记录生还者的口述历史，又利用雷达搜索寄宿学校的旧址，希望寻找数以千计无名坟墓的线索。全国支持相关正式统计的呼声此起彼落，就连联合国都促请加拿大采取实质行动，但是都无法弥补种族灭绝政策和殖民制度为原住民带来的深刻烙印。 唔该晒陈善仪，咁就时间咧都接近十一点半，嚟听听新闻啦。咁啊，下半部咧，我哋会有啲部分咧系会同嘉宾咧电话倾下咧好多体育相关话题，美洲国家杯、东京奥运，仲有大阪直美嘅。咁啊，大家唔好行开啦，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的团队指出，最新病毒基因排序结果发现，初步确诊的17岁女学生，她的病毒基因属于 B117 英国变种病毒 N501Y Alpha， 同早前第四波流行的病毒株和4月印度商人和飞熊群组的南非变种病毒株不同，是首次在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中发现英国变种病毒。这名女学生住在天水围天盛苑盛宇阁，政府昨晚将盛宇阁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行动在今朝上午大约十点几完结，政府已经检查超过330人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没有强检，而截至凌晨两点，大约850名的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希望没有应门的大约20户居民尽快联络当局。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踏入第100日，根据计划网站的数字显示，现在已经接种剂次超过254万剂。网站同时显示，距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的最后日期剩余时间，现在还剩低88日。网站又显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剩余名额，伏必泰疫苗有大约193万人的名额，科兴疫苗就有超过30万人，并提醒市民同时可以透过参与计划的过千名私家医生接种科兴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虽然完善了本港的选举制度，由爱国者治港对管治已经提供保障，但要施政畅顺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人才，而要在真正的行政主导中发挥管治效能，就要走入政府的热厨房。林郑月娥出席民建联一个政治研习班的开学礼的时候说，选举并非从政的唯一出路，本届政府是历届之中吸纳最多政党人才的一届，当中以民建联为首。他又说，2019年6月往后一年，香港经历黑暗艰难的日子，黑暴横行，而过去两年香港经历了由乱向治的重大转变，由幸中央制定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令一国两制重回正轨，虽然本届政府剩得一年多的任期，但是不会怠慢，会继续为市民做实事谋福祉。中聯辦副主任何正表示，香港經完善的選舉制度具有民主性、開放性和進步性，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開啟了良政善治新篇章。 何靖在民建联一个政治研习班开学礼致辞的时候说，从政者要是坚定爱国者，这个是一国两制核心要义。香港的管治权始终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才可以不受威胁。他又说，从政者要有坚定的爱国立场，在这一点上不能够有丝毫的含糊，同时要尊重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香港的宪制秩序，不能够触碰三条底线，并要敢于和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径斗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弥敦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众方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泉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以及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香港历史建筑保育政策失败，正方香港公开大学。 我们香港公开大学粤语辩论队今年好荣幸第一年就入到大专四强，希望能够越战越勇，为各位观众呈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过程会在星期日夜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11:36，直播室呢度咧有陆宇光同，翻头先我哋啊开场喺度讲咧巴基斯坦芒果啊，我哋个拍档啊陈浩之啊今日休息啊，喺屋企话好好开心啊 send message 俾我哋睇啊，我休息过，再加咗个新嚟嘅 emoji 啊， 我谂下次请佢分享下嗰个食后感啊， 系啊，你休息下啦，下个礼拜你翻工啊。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咁啊，今个礼拜咧，其中一单系好多画面嘅新闻咧，就嚟自斯里兰卡。咁就一艘咧载有化学品嘅货轮咧，就着火，其实都烧咗好耐啊。上个月20号咧，已经系起咗火啊。咁呢一艘货轮咧叫做 Express 珍珠号，咁咧就相当多人咧提出警告啊，就话可能会造成咧史上最严重嘅环境灾难。 咁因为咧呢艘货轮上面咧系载有大量嘅一啲聚乙烯嘅火粒啊，呢啲嘅聚乙烯火粒咧，咁主要我嚟做胶袋啦，或者其他嘅塑胶加工品啦。咁而家咧已经有78公吨嘅塑胶火粒咧，系随住海洋漂流越漂越远。咁就有啲嘅相啦，啲新闻片段都影到咧一啲嘅海岸啊、海滩啊，有好多嘅胶粒咧，就系令到成个海岸都变成灰灰白白咁样。咁就有啲嘅生态学 家就擔心咧，呢啲嘅塑膠粒咧會造成環境災難，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嘅野生動物啦，同埋脆弱嘅珊瑚礁生態系統咧都會受害。 咁啊，燒咗超過兩個星期嘅一個貨輪嘅火啦，咁位置咧其實就係喺科倫坡港對出嘅，科倫坡咧就係斯里蘭卡嘅商業首都嚟嘅。咁火勢咧，即係當局話咧就已經係受控啦。而當地官員嘅講法咧就係話係由硝酸洩漏咧而引起嘅。斯里蘭卡政府亦都話咧會對今次嘅火災進行調查啦，同埋考慮控告咧嚟自新加坡嘅船東。咁但係貨輪咧就已經開始沉沒喎。咁啊，除咗話即係燒著嗰啲頭先講嗰啲化品之外咧，就係嗰隻船有好多油噶嘛，350公噸嘅燃油。咁沉咗個船咧，咁呢啲油流落去海洋咧，亦都係可以好大件事啊！ 咁而家好多啲斯里蘭卡嘅漁業咧，都好擔心啊，因為咧佢哋不嬲都係喺即係科倫坡對開嘅海面度打魚啦。咁而家出現咗漏油又有塑膠粒嘅一個環境災難咧，咁佢哋都好擔心佢哋嘅生計咧都會受到好大影響。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预告咗啊，我哋咧呢一节嘅时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啲唔同嘅话题噶嘛，咁啊一路接电话俾我哋嘅嘉宾朋友，一路咧就听一听，跟住落嚟呢个新闻声带就嚟自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啊。 世の中にはこんな時代になぜ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するのかと問う声もあります。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困難な時代だからこそ。私たちは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し、コロナによって分断された世界で、人々のつながりや絆の再生に貢献し、スポーツの力で再び世界を一つにすることが、今の社会に必要な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の価値であると確信をしております。 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嘅朋友啦，李俊明，咁就系理工大学嘅 香港专世学院讲师啊， 系啊，相当熟悉呢、這个即系体育方面嘅一啲嘅话题啦。早晨啊，李俊明， 早晨，你好， 多谢你今日嘅时间啊。头先系声带咧，听到即系东京奥组委嗰边嘅一啲讲法，虽然咧受到相当嘅压力啊，咁但系即系都仲係覺得都仲係繼續係前進緊噶嘛，咁但係外界嘅壓力又相當即係一路大啦。你自己睇落去城市嘅機會有幾大咧？ 基本上一定要城市嘅話， 一定要 除非呢、這個即係、就是、日本嗰、那個疫情即係嚴重到好似即係近月印度嗰個悲劇嘅災難嘅情況，如果唔係，其實點都會搞埋落去就算數嘅。 咁但係就而家即睇落去咧，呢一屆嘅奧運會咧，即除咗可能觀眾嗰方面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譬如參與者啊、運動員即係會唔會話都有啲十五十六啊？究竟去唔去好？你預計個情況會係點樣啊？ 其實上年點解會？其實上年去到四月嘅時候都仲係話會繼續去噶嘛。咁當時點解突然之間又宣布話會改期延期一年？就係、是、啲西方嘅運動員覺得喂東亞好恐怖喎、啊，即係當時嘅疫情可能主要都仲喺東亞地區啦，即係西方冇咁嚴重嘅時候。咁但係咁你運動員即係無論你邊度嘅運動員嚟講啦，咁你即係參加奧運係佢哋人生入面最重要嘅一件事。咁其實已經冇期俾你騰㗎啦嘛。如果我哋睇翻舊年最主要令到佢延期嘅就係嗰啲西方運動員話：，喂，我哋要延期，暫時唔好參加住啊，因為擔心自己嘅健康，擔心自己嘅生命嘅話。咁但係而家咁經過咗年幾兩年嘅疫症，咁大年幾嘅疫症大致上有啲方法嚟到去減少嗰個感染嘅機會率啦。咁全世界好多嘅大型中型嘅體育運動嘅比賽都進行過。嘅時候，而且亦都冇任何嘅賽期可以俾你再延嘅話，咁其實運動員大部分運動員嘅態度其實都係照上馬，唔會想佢再拖噶啦。 但仲有一個嘅隱憂啊，因為咧今個禮拜發生咗一件事咧，就係東京奧運有10,000名嘅義工咧係辭職嘅，咁都係因應住咧疫情嘅關係咧，或者對於東京奧運嘅照常舉行咧，就有好多嘅不滿反對啦，咁就於是咧就作出請辭。你覺得冇咗咁多義工，對於東京奧運嚟講啊，個運作以至個氣氛嚟講，係咪好大影響咧？ 一萬個義工唔參加，聽落好似好多，但係好似話本身有八萬個義工，咁即係你想象下啦，一個機構入面，一個企業入面，如果都其實都係一成人派緊工嘅話，咁當然可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啦。咁但係個影響亦都未必太大。咁何況其實因為你冇咗嗰啲海外觀眾啊，又或者你再限制觀眾入場嘅話，咁其實可能你根本需要嘅義工是冇原本嘅需要咁多嘅，咁所以即係除非你話日本民眾或者日本嘅醫護人員有啲真係可以癱瘓到日本社會運作嘅一啲咁樣樣嘅行動，如果唔係，其實即係無論係東京奧組委、日本政府、東京政府定係即係國際奧委會 IOC， 其實都會盡力嚟到去喺七八月完成咗佢。 咁对于本届嘅奥运啦，由即系2020咁啊，而家预计延咗一年，咁啊预计即系50日后咧就开幕啦，咁就睇睇嗰个嘅状况会系点啦。另外一个话题咧，李俊明，我都想同你倾下咧，就系都系同体育有关啦。美洲国家杯咁啊，本来又系咧2020年嘅时间咧，即系预定咗举行，咁啊两个嘅主办国家嘅喺南美洲嗰方面咧，就有哥伦比亚同埋阿根廷，咁咧都分别一啲唔同嘅原因啦，哥伦比亚咧有好多嘅社会嘅事件啊，咁啊好多嘅示威等等啦，咁就唔系好稳定啦。咁阿根廷咧近期嗰个疫情嘅关系咧，都系即系无法主办啊。咁个过程之中都系有一啲嘅波折啦。总之，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出到嚟咧就系话南美洲足协咧宣布巴西去接办。你又对于呢一个嘅决定有冇咩嘅睇法啦？ 其实而家都未知最後會點，因為尋日啱啱有啲消息傳出嚟話巴西男足會抵制呢個賽事，甚至係已經聯絡緊咧，可能係其他南美球隊嗰啲球星咧，諗下點樣一齊嚟到去聯手抵制啊！咁如果睇翻就係上次即係2001年嘅時候啊，20年前哥倫比亞試過搞美洲國家杯，本來都是話因為他哋內地唔俾佢搞，臨尾又俾翻佢搞。咁所以其實仲有個零星期，仲有變數咯呢件事啊。咁所以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上年奧運嘅改期係呢個運動員嘅表態嚟到造成嘅話，咁究竟未來呢幾日即係嗰啲巴西嘅球員或者其他隊伍嘅球星有啲乜嘢講咧，仍然可能會左右到嗰個比賽會唔會真係如期咁樣喺巴西踢到？ 是啊，因为呢有啲媒体呢都用兵变呢来形容而家一啲嘅情况啊，即係譬如话呢好多嘅巴西国脚呢就唔满意呢就巴西接办咗呢个美洲杯呢就拒绝出战啦咁。咁亦都有呢就係今次嘅巴西话要主办嘅时候呢都係预咗几个城市呢就去到即係主办一啲嘅赛事，咁当然就包括呢巴西利亚同埋里约热内卢啦等等。咁但里约热内卢嘅市长就话呢，如果新冠疫情难以控制嘅话，都可能会取消埋喺里约所举行嘅美洲杯赛，咁有啲人就形容为即系兵变啦咁。咁如果真系，譬如巴西国脚又唔踢，有啲嘅城市，譬如里约又话唔搞嘅时候，咁巴西仲会唔会搞得成呢场比赛咧？ 最主要个态度睇球员啦，因为点解会立突然之间去咗巴西搞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你得巴西，即系南美嗰十个国家得巴西先有嗰个足够嘅球场，有够多嘅大型嘅球场嚟到可以个零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咗呢个赛事。咁就算啲地方政府话唔搞嘅，咁你即系呢个博神拉和，即系嗰个比较即系所谓南美呢个 Donald Trump 嘅总统啦，有啲人叫佢，咁佢可能揾到足够有盟友在地方的政府上面帮他搞，那都是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场地方面未必是最大的问题咯。最主要就是你球星不踢的话，那还搞不搞到下去呢？如果你全部出一些三四线的球员踢的话，那你那些转播商都会吵的嘛，你那些商业的考虑都要想这样东西。所以最大的那一个议价能力在哪里，就是看看球员本身团不团结，和球员有没有就是相近嘅取態咯。 美洲國家杯咧，本來佢嘅設計咧，就即係頭先你提過有十個本身美洲國家係會參與啦。咁喺即係本屆嗰個賽事咧，本來都有澳洲啊、卡塔爾咁樣，即係有一個好似獲邀請嘅身份，咁就12隊咁樣去即係角逐噶嘛。咁咧就而頭先你有提過咧 即除了即主办方咧，即有一啲嘅安排等等包括我哋头先再早少少讲嘅奥运啦，有时运动员俾嘅一啲压力啊，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咧，你去观察到咧，而家即喺个国际嘅体育世界里边咧，除咗即主办方自己嗰种嘅一啲嘅决定之外咧，其他持份者嗰个影响力有冇一个即越嚟越大咁样嘅趋势？包括有时球迷或者运动员等等。 其实主办方可能是比较小的，你见到这个东京奥运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啦，即是你譬如可能日本政府或者东京政府都不是特别想搞的啦，咁你民意亦都是高度反对，咁但是你签了约嘛，咁那个奥运会不是属于你日本政府，不是属于你东京市政府的嘛，是属于国际奥委会的嘛，边个有权取消边个有权押后，其实是国际奥委会才有權嘅，咁所以其實近年即係點解即係好多一啲比較一啲即係西方嘅國家或者西方城市唔係特別鍾意搞呢樣嘢，甚至想去搞無論夏季定係冬季奧運會都可能會有啲民眾出嚟去用唔同嘅方法反對呢，就係覺得其實嗰個賽會擁有嘅議價能力遠比當地城市嘅民眾為要高。咁呢個就係第一點啦。咁但係我哋近年見到就係話，如果譬如尤其是過去一年呢一個Black Lives Matter 嘅嗰個運動，其實促成咗即係基本上喺西方入面，運動員就呢個政治議題表態、人權議題表態已經變咗一個常態嘅。咁佢哋再係喺呢一個有關於即係呢個賽場上面嘅呢一個健康問題，其實等同我哋平時翻工嘅職安健問題嚟嘅啫嘛，嗰樣嘢。咁呢啲嘢其實變咗喺西方入面即係體育運動員嘅嗰個發聲或者個議價能力，會比以前大咗咯。 咁講開即係有啲嘅運動員咧，都曾經就住一啲嘅社會事件表態咧。咁呢位運動員都有啦，咁就係大阪直美啊嚇。咁就係網球手啦，非常之出名嘅網球手啦。今個禮拜都有啲新聞咧，就關於佢噶。就係大阪直美咧，就宣布退出咗今屆嘅法國網球公開賽啊，並且將會咧係暫別賽場一段時間。咁啊，解釋個原因咧，就係話自己即係受住抑鬱症嘅困擾啦。咁而其實咧，就退賽之前咧，仲有啲風波嘅。咁就因为咧，佢话咧自己系以精神健康为理由咧，就拒绝接受传媒访问啦。咁后来咧就俾呢个嘅主办单位咧就罚咗款嘅咁。咁之后咧先至酿成呢个风波。咁点解话佢即系都曾经都就住一啲嘅社会议题讲过嘢咧？咁就佢都曾经就住就系 Black Lives Matter 嘅运动咧系发言过嘅。咁但系咧就系俾更加多嘅传媒咧就继续追访佢对于唔同问题嘅立场啦。咁有时嘅问题都几尖锐啦。咁都曾經都講過話，即係都好承受住好大嘅壓力去傳媒面對一個傳媒訪問咁。咁點樣睇今次呢個嘅風波咧？咁啊，網球手係咪真係一定要開記者會接受傳媒訪問嘅咧？好似大阪直美咁其實代表住啲乜嘢嘅一個現象出現咗咧？ 我覺得最主要就係話去到今時今日嗰個商業運動啊，即係尤其是網球呢個高度商業化嘅體育運動項目入面，你網球員之所以可以賺到咁多錢，其實係有好多即係商業利益喺背後啦。無論係傳媒俾嘅廣播費啊，定係你嗰啲財團贊助商俾出嚟嘅錢。咁如果你睇下佢哋嘅開記者會嘅時候，咁你背面嘅嗰個佈景，去到前面擺嘅水係咩嘢，其實全部都係商業利益嘅考慮嚟嘅。咁你再加上即係譬如咁，我哋近年越嚟越多嗰啲24小時都係播體育運動節目嘅嗰啲電視，咁佢需要更加多嘅片段內容嚟塞滿啲時間。咁喺社交媒體嘅嗰個年代，大家其實對於嗰場波打成點未必最關心㗎嘛，好多時都係一張圖一個生僻嚟到去吸引人嘅注意。咁所以喺呢一種種嘅演變底下，其實嗰、那個記者會對於嗰個賽事嘅商業利益呢是越嚟越重要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你球员本身最主要嘅工作就系比赛竞技同埋即系打波啦。如果喺网球场上面嘅话，咁系咪个个人都可以受得到嗰、那个即系传媒嘅嗰个追访？有时候问啲好尖锐嘅问题咧，尤其是当你输咗波之后，咁打网球嘅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打雙打仲有個拍檔，咁你打單打輸真係係咪可以即時調整到個心情？喺面對住公眾傳媒嘅時候，唔會講錯嘢咧？咁其實 唔係個個都有咁嘅能力可以頂得順咯。啊，即係本身即係精英競技已經係一個好高壓嘅行業嚟，其實當然我哋睇佢好風光啦。啊，咁當然有啲球員可能好享受嗰一種生活，但係唔係個個都頂得順嗰一種壓力嘅。咁我估大部分嘅頂唔順嘅人，可能都係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嗰一種。咁但係即係大班食尾，佢有佢自己可能佢情緒病嘅困擾啦。咁再加上可能過去一年半載，因為佢就其他議題發過聲，咁令到佢比較敢嚟到去嘗試改變下嗰個體制。咁所以佢就做咗第一個。拆走出嚟，尝试去改变呢、這、一个体制嘅人咯。 嗯，大班赤尾呢一个话题啦，其实引发好多嗱，好多运动员撑佢啦。当然，好多媒体亦都系即系侧重于即系讨论即系运动员嗰个情绪健康嘅呢个嘅留意啦，大家关注啦。咁当然亦都有啲声音系觉得咧，即系运动员你尤其是你未成名嘅时候签下嘅合约咧，都通常都包含咗咧你有呢啲咁样嘅义务啦。逐啲讲句有句叫。叫做食得咸鱼抵得渴噃，咁你又会觉得即系喺呢一个状况之下咧，呢样嘢系应该要改变啦，还是系都会系继续咁样维持落去咧？你相信？ 我觉得要去大幅度改变系好困难嘅，因为呢个牵涉好多背后嘅利益嘅喺度嘅。但系即系嗰个，我估即系你能够喺短期内改变到嘅嘢，可能就系咁究竟输咗嗰个系咪一定要开记者会咧？又或者你傳媒嗰度點樣可以即係自律啲，即係唔係即係你問問題嘅時候，未必係要令到嗰啲運動員難堪嘅咧。咁但係你話職業運動員、商業比賽嘅選手，一定要有啲所謂嘅嗰啲責任嚟到去做一啲宣傳啊、公關嘅工作。咁如果只要即係我哋成個社會就係一個商業運作嘅社會，就係、是、以呢個資本運作、資本邏輯運作嘅社會嘅。咁其實呢樣嘢你係冇乜可能，即係喺我哋而家個社會結構底下完全顛覆曬佢嘅。咁你只能夠喺一啲即係譬如一啲細節上面點樣可以尊重翻下嗰啲運動員嘅當時嘅嗰、那個心理嘅嗰個狀態。咁呢樣嘢我估。是有機會可以做到的，咁但係你話完全令到運動員唔需要去有嗰啲做公關啊嘅嗰啲嘢咧，咁其實呢一個喺我哋個社會結構底下不可能嘅，即係你所有運動員願意完全唔賺咁多錢啦。 嗯，好啦，時間關係咧，今朝早咧多謝曬李俊明嘅時間啦，我哋有機會下次再講下唔同嘅話題啦。咁啊，運動員，咁啊，大家非常留意佢哋場上嘅表現，咁啊，場外咧亦都係好多時係大家嘅話題。咁啊，睇睇啦，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咧，會唔會即係多啲人關注咧運動員即係一啲心靈嘅健康呢啲嘅情況啦。 乜都有哲學， 主持吳文芳。 廣告咧，佢係一個攪拌機嚟，有文化上邊嘅嘢，有消費上邊嘅嘢，有美學嘅嘢，有音樂，就好多嘢咧係涉及到你個態度啦。我哋喺邀請唔同嘅客人，佢哋同我哋 share 佢哋個生活態度、工作態度，喺呢個所謂嘅攪拌入邊，佢哋有啲咩小哲學啦。 由六月十二號起，逢星期六晚上十點新聞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學。 接近中午的时间，结束我们第630期的节目，来自1989年的回忆。这个真是1989年推出的 The Bangles 的 Eternal Flame。 Close your eyes,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一哥讲咧就人嘅情感咧就嗰种联系咧就往往都唔一定要讲到出口咧先至系表达得到出嚟嘅，咁啊讲感觉都得嘅啫，唔一定要咁拘泥于咩形式表达嘅。 嚟自美国嘅乐队啊，就系 The Bangles 嘅歌啦，《Eternal Flame》啦，相信好多香港人都熟悉啊，因为好多嘅剧集啊，一啲嘅唔同嘅流行文化咧，都用上咗呢只歌咧，就作为主题曲噶。 系啊，美国乐队先啱。咁啊，结束我哋今期节目啦，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周末平安啦， 好， 再见， 拜拜。